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5集。入场正式开始比赛之后，不断有世家子弟因错手射中普通纸人而退场。魏无羡一箭一个，射得很慢，却力无虚发。箭筒里的箭不到一会儿便去掉了17-18支。他正想试试换反手射会怎么样，忽然有什么东西飘到了他脸上。这东西又轻又软，丝缕飞絮一般，骚得魏无羡脸颊痒痒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不知不觉间蓝忘机已走到了他附近，背对着他正在向一只纸人拉弓。那条墨额的飘带随风扬起，轻柔地扫中了魏无羡的脸。魏无羡眯起了眼说道：忘机兄。蓝忘机将弓拉得满如圆月，顿了片刻还是道：何事？你墨额歪了。这次蓝忘机却再也不相信他了，一箭飞出，头也不回地蹦出两个字：无聊。这次是真的，真的歪了，不信你看，我给你证证。他说动手就动手，一把抓住了在自己眼前飘来飘去的墨额尾带。可坏就坏在魏无羡这个人手推荐，以前拉云梦那边小姑娘的辫子拉惯了，手上一抓到条状物就想扯一扯，于是这次也不加思索扯了一扯。谁知这条墨额本来就微微歪斜，有些松动，被魏无羡一拉，直接便从蓝忘机额上滑落了。蓝忘机握弓的手顿时一个哆嗦，好半晌他才僵硬地回过头来，视线极慢极慢地转向魏无羡。魏无羡手里还拿着那条柔软的墨额，说道：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给你，你重新系上吧。蓝忘机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他的印堂之间简直有一团黑气笼罩，握弓的手背青筋暴起，整个人像是气得要发抖了。魏无羡看蓝忘机眼睛里似乎爬上了血丝，忍不住把那条墨额捏了捏，心道：我扯掉的这东西确实是一条墨额，不是他身上的什么部位吧？见魏无羡居然还敢捏，蓝忘机猛地将他手里的墨额夺了过来。蓝忘机一夺，魏无羡便松了手，蓝家其他的几名子弟也不发箭了，尽数围了过来。蓝曦臣揽着弟弟的肩，对着沉默不语的蓝忘机低声说着什么，其余几人亦是满脸严肃，如临大敌，边说边摇头，还边用意味不明的诡异眼神望向魏无羡。魏无羡只听到模糊的字句：意外，无需生气，不必在意，男子家规，诸如此类，越发茫然。蓝忘机狠狠地瞪了魏无羡一眼，拂袖转身径自往场外走去。江城走过来道：你又干什么了？不是让你不要撩他的吗？一天不找死心里就不痛快。魏无羡摊手道：我说他墨额歪了，第一遍是骗他的，可第二遍是真的，他不相信还生气，我不是故意拉掉他墨额的，你说他为什么那么气愤，连比赛都不参加了？江城嘲道：那还用说，当然因为你格外惹他讨厌。江城背后的箭已经快射完了，魏无羡见状也开始发起力来。这一段这么多年来魏无羡根本没有细想过，原本不是没怀疑过墨额对蓝家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，但比完赛之后他就又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。如今想想，当时在场的其他蓝家子弟都是用什么眼神看着他的？大庭广众之下， 被一个混小子强行摘走了墨额，蓝湛居然没把他当场射死，涵养真是好得可怕呀，不愧是寒光君呢。而且仔细想想，回来之后蓝忘机的墨额他似乎不止碰过一次呢。蓝景仪疑惑道，他一个人在那里走来走去的干什么？吃多了坐不住吗？另一名少年道，脸色也忽红忽绿的，是不是吃坏了？咱们也没吃什么呀。是因为墨额的含义吗？也用不着这么激动吧，看来他真的很迷恋寒光君呢，看把他高兴的。魏无羡绕着一丛枯花走了50多圈才勉强冷静下来，听到最后一句哭笑不得。正在此时，忽听身后传来枯叶被踏碎的声音，听足音不是小孩子，应当是蓝忘机回来了。魏无羡迅速调整好表情，一转身只见一道黑色的身影立在身后不远处一株死树的阴影之下。这道身影很高，很挺拔，很有威势，只是少了一颗头，犹如迎头被人泼了一桶凉水。魏无羡嘴边扬起的弧度凝固了。这道高大的身影站在枯树之下，正面对着这个方向。如果他脖子上有一颗头颅，此刻应当是在静静地凝视着魏无羡。篝火那边，蓝家的小辈们也看到了这个影子，个个汗毛倒竖，瞪大眼睛就要去拔剑。魏无羡将食指抵在唇前，轻轻嘘了一声。他摇了摇头，用眼神示意众人不可。见状，蓝思追悄然无声地把蓝景仪抽出剑鞘一半的长剑按了回去。那个无头人伸出手，伏在一旁的树干上抚摸了一阵，似乎在思索什么，又似乎在确认这是什么东西。他往前走了一小步，魏无羡看清了大半个身子。这个无头人身上穿的衣服是一件寿衣，微有破烂，正是他们从长氏墓地里掘出来的躯干身上穿的那件。而无头人的脚边散落着一堆碎片，勉强能辨认出这是几只残破的风恶乾坤带。魏无羡心道，疏忽了，竟然让好兄弟自己拼起来了。算起来，魏无羡和蓝忘机进入驿城之后惊变不断，有2天多没有合作安息。慢行至此的几日里，两人尽力补救才勉强压制住。然而尸体的四肢已收集完毕，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大大增强，可能是他们感应到彼此的怨气，太想合到一起去了，趁着蓝忘机外出夜巡，迫不及待地滚落到一边，冲破了束缚他们的风恶乾坤带，自动拼凑成了一具尸体。只可惜这具尸体依旧缺了一个部位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。无头人把手放到脖子上，摸着喉咙上切得整整齐齐的猩红色断口，摸了一阵，始终摸不到应该有的东西，像是被这个事实激怒了一般，他突然一掌击出，拍在身旁那棵树上，树干应声而裂。魏无羡心道，脾气还挺大。蓝景仪把剑横在身前，颤声道，这是个什么妖怪？魏无羡道，一听就是基本功课都做不好。妖是什么？怪是什么？这个明显是尸，属鬼类，怎么会是妖怪？蓝思追小声道，前辈啊，你那么大声，不怕他发现你吗？ 没事，我刚才忽然发现了，其实咱们说话多大声都没关系，因为他没有头，没有眼睛，没有耳朵，也就是说他看不见也听不见。不信你们也喊喊看。 蓝景仪奇道，是吗？ 我试试。说完，他果然立刻喊了两声。刚刚喊完，那个无头人倏然转身朝蓝家小辈们那边走去。众少年魂飞魄散，蓝静怡惨叫道，你不是说没事的吗？魏无羡把双手拢在嘴边，高声道，真的没事，你们看，我说话这么大声，他不也没过来？但是你们那边不是声音大不大的问题了，而是有火光，热，活人多，而且还都是男的，阳气重，他看不到听不到，但是他可以朝他感觉热闹的地方走，还不赶紧把火灭了，都散开散开。 蓝思追一挥手，一阵风扑熄了火焰，一群少年在荒废的花园里轰然散开。果然，篝火一灭，人一散开，这无头人便失去了方向。他在原地定定站了一会儿，众人刚松了一口气，忽然他又动了起来，并且准确无误地走向其中一名少年。蓝静怡又惨叫了，你不是说火灭了散开了就没事吗？魏无羡顾不上回答他，对那名少年道，别乱动。他拾起足边一枚石子，一翻手腕朝无头人掷去，石子打在了他的背心，无头人立刻止住脚步，转过身体，两相权衡，似乎觉得这边更可疑，改朝魏无羡走来。魏无羡很慢很慢地挪了两步，刚好与沉沉走过来的无头人擦肩而过，说道，让你们散开，不是让你们乱跑，不要跑太快，这个无头鬼修为很高，若是你们移动速度太快，身旁带起微风也会被他觉察。蓝思追道，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是在找他的头吗？不错，他在找他的头，这里的头这么多，不知道哪个是他的，他就会把脑袋从每个人的脖子上揪下来安到自己脖子上，看看合不合适，合适就接着用一段时间，不合适就扔了。所以你们要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躲，千万别被他抓到。想象着自己的头被这具无头凶尸撅下来，血淋淋地安到他脖子上的情形，众少年一阵恶寒，齐刷刷举手护住头颈，开始慢悠悠地在花园里四下逃窜起来。一群人仿佛在和这个无头鬼玩一场凶险的捉迷藏游戏，被鬼抓到的人就要把脑袋交出来，一旦无头人捕捉到了某个少年的踪迹，魏无羡便掷出一枚石子，转移他的注意力，将他引到自己这边来。魏无羡负着手，缓缓移动步伐，边走边观察这具无头尸的动作，心道，这好兄弟的姿势有点奇怪呀，一直虚握着拳头在挥动手臂，这个动作……他正在思索，蓝景怡无法忍受了，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吗？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？魏无羡想了想说道，当然不是。说完他高声喊道，韩光君，韩光君啊，韩光君你回来了吗？救命啊！见状，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喊了起来，反正这具凶尸没有头，听不到声音，他们喊得一个比一个高亢，一个比一个凄切。须臾夜色之中，忽然响起一声幽夜的箫鸣，紧接着是一声清冽冽的弦唱。听到这一箫一琴，这群小辈简直都要喜极而泣了，呵呵， 韩光君，泽无君。 两道修长的身影闪现在花圃破败的园门之前，一般的长身鹤立，一般的冰雪颜色，一持箫一副琴并肩而行。两人一见那道无头的身影都微微一怔，蓝曦臣的神色尤为明显，几乎可说是震惊了。列兵不再发声，碧臣却已出鞘，那无头人觉察有一道冰寒彻骨十分厉害的剑芒袭来，举起双臂又是一挥。魏无羡心道，又是那个动作。 那无头人身手也敏捷矫健得很，纵身一跃，擦身错开碧晨掠过的锋芒，反手一抓，竟然就这么抓住了碧晨的剑柄。他将碧晨剑提在手中，高高举起，似乎想查看手里抓住的这个东西，奈何他没有眼睛。见着无头人竟然徒手拦下了寒光君的碧晨，一群小辈脸色齐刷刷一白，蓝忘机却面不改色，翻出古琴，低头在一根弦上勾指一挑，弦音仿佛化为一只无形利剑，呼啸旋转着射向那具凶尸。无头人挥剑一斩，击碎了这一声弦响，蓝忘机一波而下，七根琴弦齐颤，唱出激越高昂之音，同时魏无羡抽出竹笛，以锐利异常的笛音相和，瞬间仿佛刀林剑雨，漫天落下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